锵锵三人行，哎，咱们的这个房地产大亨啊，施永兴先生又来加持我们了。哎，他一来呢，就知道房地产呢又出事儿了。这个施先生啊，我看你不但是我们这个节目的这个房地产顾问啊，我其实我的印象他就是香港人的房地产顾问，因为我打从20年前来香港工作，我就在电视上啊总看到他。就房地产一出现什么事哈，你就看新闻节目里大家就问问施先生。 本来是我讲话比较大胆，讲心里话嘛， 是吧？那今天而且我发现这个施永兴先生啊，你看他这么多年来，我也注意到你对大陆的这个经济情况，尤其是房地产的情况研究的越来越深入。 没办法嘛，我的生意现在大部分在大陆。 哦，是吧？哎，那这个这就要说说大陆了。我觉得我身上有某种大陆人典型的性格，就是什么呢？哎，只看眼前，不管以后。就是我们心急的时候，我们曾经认为明天共产主义就实现，但是呢，我们不着急的时候，我们觉得70年那是不用管它，遥远的事情。但是最近有一个信号，哎，让我觉得我们曾经以为可以甩到脑后的事情，就要来了。温州现在国土资源部已经派了调查组到那儿去调查个什么问题了，就是咱们迟迟不愿意弄清楚的一个问题，土地使用权。所谓你买房子，你这个土地使用权只有70年的年限，当然有40年啊，有50年，有60年，有70年啊。那么温州有一个房子，它的这个土地权20年要到期了，到期了这个事情怎么办呢？因为咱就说这个案例啊，你决定了他是给国家交钱呢，还是自动续租呢，还是什么呢？于是这就成了一个哎呀众方多方关注的一个焦点新闻了。哎，徐老师一向也最关心这个事。 其实呢，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好几个地方，深圳也有，其他地方也有。但是问题是，其他地方都是用一种比较宽松的续期的方法，好像不要。但是温州用了一个很厉害的，那个1/3啊。就现在价值的1/3， 现在房价的 1/3， 就现在房价的1/3， 对， 应该不是房价，应该是地价。 哎，这个事情他还说有争议，就是说这个里边一下子就出现了法律上的矛盾。就是现在大家最害说他们后悔不后悔定了这物权法呢？这物权法100多条第一款说到这个土地使用权到期之后叫自动续租， 自动续期。 在自动续期，对，有这么一个概念。但是呢，又有一个他们说啊是个下位法，就物权法是它的上位法，那是人大定的嘛，人大代表大会定的。但是常委会也定了一个什么城市土地管理什么什么法，那个法就讲到一个概念，就是交这个土地出让金的这个问题。那么说深圳曾经有一个规定是35%，就是到期之后交这个叫做公告用途土地的基准地价的35%，是不是这样说？ 其实不同的地方可能都有一些自己的处理方法。你刚才说收费很高，其实是已经打了折扣了嘛，收35%应该是收100%的。哇 操！为什么？ 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如果说强一点，就是中国人本来没有这个土地使用权用批租的方法去定使用权的年限，中国人买了就是自己的嘛，概念上就是我买回来就是自己的。但是中国开始商品房的时候呢，很多一些土地使用的概念我估计啊是从香港学回去的。 好，对， 你说土地使用权这个说法，七十年年限这个说法啊，是从香港 内地从来没有的。这个是英国人，他土地分开有两类啊，一类他叫freehold， 就是永久年期的，就是永远是你的。 对， 另外一种呢叫 leasehold， 就是租给你的。英国其实也是封建社会嘛，他 的 也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个土地都是 king， 王帝的。香港以前叫 crown land，crown 就是这个 王冠 ，就是王室的土地。 对， 他赐封给你，他租给你， 你为国家立了功 啊， 他就批一块土地给你、 嗯、 香港所有的土地都是批租的，有年限的，唯一有一块就是在花园道这个圣约翰教堂， 嗯嗯， 它是永久年期的， 中环的，中环的、这个、 中环的就是永久年前的、嗯、在内地呢为什么会， 你看这个我就不知道了，我原来以为香港不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吗，就是香港买房子不是永远拥有 的，没有，都是批租的， 但是后来他批租999年， 最强的刚开始只是75年呢， 嗯， 后来因为英国的殖民地很多，没有人去殖民啊， 对 啊，他要叫人来香港，你什么都没有，当时香港马路也没有，水塘也没有，好像太古现在太古城以前是一个船户嘛、 哦、 啊，船现在塞西湖是太古糖厂的水库，他要来自己要建马路，自己要建水库，做很大的投资才有效果嘛， 对， 你批他20年，他水库没建成就还给你了，所以没有人来，所以英国后来呢就是批出来是999年，哇，999年等于人类的文明史的一半了嘛，等于差不多 999，人类文明史太短了吧，咱中华民族5000年呢， 但是西方人才2000多年啊， 对， 所以它是有年期的，强的999，最点的就是75，还有呢就是75+24，就是现在的新界的就是75+24，就是99年嘛。 那、这个、我们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什么只给70年呢？ 中国为什么可以用这个呢？中国呢是不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中国是社会主义嘛， 普天之下莫非国土， 莫非国土， 普天之下莫非民土 啊，民土也好，国土也好，国家是代表人民拥有这些土地，所以土地是永远在国家手里， 嗯， 普通人呢只是给你一个使用期， 对， 使用期到了，其实原来的想法我相信刚定下来的时候呢就是给你70年，当时是一个尝试啊，70年到期，如果英国人的原来的做法呢，70年到期呢，他可以连土地跟土地上的房子一起收回来，如果政府觉得收回来没有用，他就可以给原来的人继续用下去，但是用下去呢你还要补地价，每年还要交地租， 香港人对这个都是心知肚明，到时候也不会有意见吗？ 这几年差不多又忘记了97年之前呢是这样的，到期要补地价的，补地价呢政府还允许小业主分期付款慢慢的付的 啊， 房子建筑费啊他不算，因为这个是人家买回来的时候是买的啊，但是土地呢就要按照同样一块土地，如果是现在去拍卖交标能够卖多少钱，就要这小业主去分摊的。 简单的说是这样，香港人以前呢他相信英国人，他那个999年嘛，他一点都不担心， 也有短的， 97年以后呢就相信共产党了， 他说2047年， 对，因为香港现在是怎么样的情况？现在哈，任何的土地使用权，不管你过去是75年、999年都不算，50年。所以香港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 也不是这样， 他现在只给50年的使用权。 界限街以北就筑起50年， 嗯， 不用补地价，只是每年要交地税，但是原来英国人批的。他还承认的999年的还是999的， 是特区也承认， 特区政府承认以前定下来的、 哦、 现在还有些是99年、 哦、 也有75+75的、 嗯、哎，那你我想问一下，您也在这个内地卖房子嘛、 嗯、 你觉得内地的老百姓他们对这个事情的意识程度 能达到香港人这种程度？ 没有，其实我刚去内地，替开发商买房子的时候，我也问开发商，你这个批租是70年，我们卖房子的时候要不要跟这个买家讲清楚？哈、啊，他说，哎，大家都不讲，你就不用讲了嘛。我当时还觉得我有一定的责任，我是代理嘛，啊，我知道这个土地是70年的，那我跟一个买家也说吧，啊，这个土地呢是70年，他说什么意思啊？我说到期之后，政府可以收回也可以，如果政府没有用给你用的话，你还要重新付费，就是付这个地价。 那他什么反应？ 他的反应说，你乱讲啊，这个我买回来就是我的嘛，你说要收回我跟你拼命的。 哎呦，我觉得 现在就是这个情况。 所以大部分人没后来卖房子的人都不讲这个问题。 现在全国炸开锅的就是这个拼命开始了。 所以这个我觉得百度也应该找施先生指导工作。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徐老师，我记得你啊，一讲到这个东西啊，你就慷慨陈词。现在出现的这个新闻啊，你是什么动静？ 我觉得这个要非常小心处理。当然了，能够这个自动续期啊，能够拿一大笔钱，对政府肯定是好的。从法理上也可以讲出很多的道理，但在实际的实行当中啊，你设想现在中国的老百姓，中国的老百姓现在富了，但是大部分的财富都在房子上，而且他有这个房子不代表他有这个钱，他已经尽全力把这个钱都砸在这个上面了。你今天要他拿出这个，比方说家里这个房子他买的时候是来，比方说哈50万，现在变到500万了，你现在要他拿出这个房子的1/3，第一他是拿不出，你叫他拿出，他真的就跟你拼命了。而且你这样的政策哈，到时候他就集体抵抗。还有一些方法，他可以转移下家，因为目前他们都说过了有几种情况。假如说到期了哈，你要他交钱的话，不交怎么办？你不能把他赶出去，对不对？那到时候闹成很多群体事件。就是说什么，就你不交可以，但是你不能买卖，你将来买卖的时候你这笔钱就要来交。中国人的智慧是无穷的，到时候出现什么情况我就住着，我要买卖的时候下家来付这笔钱。哎，你明白吗？现在有很多都是 很多，就跟我们那儿那个交物业，就是好多家都不交物业费，就是等着那个呀，将来卖房子的时候你帮我把这物业费交了。 我个人在微博上做了个小小调查，我问我的那个朋友们，现在假如交多少，你们假如你的房子到期了哈，你交多少你是可以承担的，一般都说1%。哎，就是说你有1000万的房子，你交10万，大家咬咬牙交了。你要交5%以上，你要交50万、100万，就是刚才那个方法，就这样。 如果真的要有年期的话，其实应该一早政府就要提醒人民，本来你年期就要到的时候呢，你的房子的价格应该是减低的 啊。哎，这个说法是， 以前你都不管。我昨天才买回来，你说到期了，我是付全价买回来的。 对对对， 那怎么可以？ 你想想，现在房价还在不断的升，理论上现在买的房子比十年前买的房子是可以住60多年，现在买的只能住50多年，理论上是已经是降低了，可是房价升了那么多倍。 而且现在有一个啊，人家买房子为投资的话呢，那20年前买这个房子是什么价钱？你照着现在的基准地价，假如收他1/3， 比他买回来的还要高啊！ 对 啊， 那怎么？我觉得就是啊，你看，我觉得我跟香港人还不同。你徐老师这调查呀、符合我的预期。我的预期就代表一部分这个愚昧的民众，你知道吗？就是你看，愚昧的人呐、像我们这些愚昧的人呐、有时候也有一个愚昧的正义。模糊的正义，比如说我就一直觉得，恍恍惚惚觉得，哎，国家他绝对不敢收我的，你知道这种模糊的正义，我老觉得我买房子 国家是为人民的嘛， 70年他敢收我钱，我有一个就是说，就是因为人民嘛，你就是你刚才讲的社会主义的思想啊，其实还是深入在我们心底的，我们总觉得哎，这个国家是人民的嘛，人民土地是人民的嘛，人民的你怎么好意思 这个吃占我这便宜呢？你我到时候哪有钱呢？我这七十年什么七十年？我以为就是永远占有了，只不过到时候办个手续，或者就像你说的交个1%，大家意思意思得了。我想我这种观念是有代表性的。 香港人其实也是这样的，你本来因为批出去的时间不一样的话呢，到期的时候可以一块一块的土地去处理。好像现在尖沙咀这个河内道这个这个房子，它当时也是要补地价的。香港的补地价是比较公开、公平、公正的，所以政府估一个价，小市民觉得这个估价估了不好的、不正确的，还可以找一个测量师也去估价，跟政府讨价还价，取得协议之后，才定下来的。1997年呢，就是有一大批土地同时到期，就是香港界限街以北整个新界的土地到期。在97年之前，已经有人说：“哇，到期怎么办？”我当时有一个估计，我说没问题的。当时还是70年代，我说为什么没问题啊？因为太多了，不是一个单位到期嘛，而是整批土地到期。 对。 政府也没有这么多的测量师一块一块的去重新定这个地价啊，而且呢要跟这么多的香港群众，差不多香港有一半人住在新界的嘛，所以他一定是用一个比较一笔过的简单的方法去解决。后来邓小平的做法呢，就是整个新界以北全部筑起，到2047年，就是50年，但是这段时间呢，不用补地价，但是还是要交地租的，租金呢，就是按照你这个拆箱估值，这个拆箱估值大概就是等于这个房子一年可以收多少租，它的地租呢，就是按照你房子收租的3%，啊。就是你收的租金3%要拿来叫地租。 哎呦，就所以我同意这个施先生刚才说的，就说这个大陆的房子啊，随着临近年限呢，你应该逐年降价，对吗？因为你的年，你的期限都快到了嘛，但是为什么他在 当时没有降价， 越快到期了， 也没有政府，也没有人提醒人民，应该你看见人民犯错了。年期短了，你还去同样价钱买？你要告诉人民啊，你这样做， 你还大力鼓吹去库存。 至少某些地方政府，他希望人民犯错。人民要不犯错，他怎么能把钱弄到自己手里呢？ 但是要是都犯错的话，最后他的钱也靠不住啊。 我就觉得是，这要这都是我这种愚昧群众，那 所以我觉得 法不责众啊。我们 将来的做法呢，会跟香港新街以北的做法一样，就是到期全部逐租新的70年。 哎， 这70年呢是要叫地租，或者叫地税， 或者叫这个大陆就有新的说法叫房产税。 房产税， 对。 但是房产税呢，就是这是你的财产，你要受税。但是如果是批租的，这个还不是你的财产， 这个、就是解决宪法问题了。 所以香港呢不是叫房产税，它叫地租。 地租啊、哦， 土地的租金 啊、哦， 因为这个租金是给你70年，就是叫每年要交税嘛。 那这个 叫这个租呢，每年是变的，因为这个你的房子的租金上升，低的地租也上升。 你说到底他等于到时候要交多少呢？70年到期，你甭管是地税啊， 就是看你的租金租的高不高，你的房子可租给人的租金上升了，你交的地租也要上升 啊、哦、 他是每年去估值的。 这你服不服？ 我觉得老百姓呢都可以朦朦胧胧的相信社会主义，觉得船到桥头自会直，但是专家就忙活了。专家现在真的吗？我真的建议那个 AlphaGo 啊来帮他们计算一下，有的100种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它的后果跟利益集团的关系，跟各家自己财产的关系，简单的说就是3种。一种就是70年以后没有一笔过的钱，但是你要付房产税，一个数量比较小，大家能够承受得了， 每年收。 比方说你住了个1000万的房子，到时候每个月付1-2000块钱的地租， 那这种人家受得了。第二种就是用一个非常便宜的价钱再住七十年，啊，第三种就是像他们计划的那样，收他的价值的30%，人家一定抗议啊，因为你讲的是那个时候的价值 啊。 咦，刚才我现在温州就是30， 我说这个是没有道理的吧？ 听说 温州就是30，而且刚才还您讲了一条非常重要，他们到底是照你当年70年批租的土地的价钱呢，还是指70年后当时的房价呢？这个差别非常大的。 嗯， 要是照当时的那个30，也许大家也承受得了。 哎，咱们 理论上是应该叫现在的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 我跟你拼啊 你看咱们这个也来点小插曲啊， 嗯， 这个施先生您是这个香港的这个房地产，哎，过去香港少数这个极端分子的这个仇视内地人的老是说这个内地游客当街打架行为这个粗鲁，感觉好像香港人就多文明，但是最近我发现呢，我看到一些照片，香港的地产中介啊， 嗯， 那家伙气吞万里如虎啊，你瞧瞧这照片，就是哎，香港地产中介这是文明的啊，这在发这个单张，哎，有没有你们公司的？ 应该有啊， 是吗？ 我好气， 跪下来、啊， 跪下来求，哎，他怎么急成这样呢？你再看这，你再看下边，这是可能是两家地产公司的中介吧？ 嗯， 打当街，这就是香港人呢，打成这个样子，那然后你再看，这好家伙，这是感觉是咏春啊，咏春。还有一段视频打起地铁里的员工呢，在地铁里打这个地铁职员，你看。哎，是不是全世界卖房子的都有土匪的潜质啊？ 应该说现在做房地产代理也不容易， 难做， 就是教头很小。我们现在从业员有牌照的有30000多人，一个月的成交才2-3千套，啊，所以大部分人都没法开单嘛，他们就，所以一般来说工资都是最低工资的水平，要靠做成生意，加上开发商开盘的时候总是说你派多一些人来啊，为什么派这么小， 哦， 其实他客户才 很少， 但是要我们派几十人几百人去， 那不是故意酿成群殴事件吗？ 他变成不但是房地产代理啊，有些银行做按揭的也抢得很厉害的， 哎呦，真是！ 你算算这个35万的经济，每个月3000单生意，十个人只能做到1单生意，那另外9个人就拿最低工资，那不跟你拼命。而且香港的地产的经济啊，精英啊，靓仔靓女啊，他们都是有年纪太大也不行的。 当然我们作为管理人员呢，都不希望看到这种情况出现， 对 啊，怎么可以人家来打工是 成打手了 变成弄成这样的，当然不是我们做这个行业的人乐于看到的，但是我要承认现在因为竞争激烈不断的出现这种情况， 对啊， 但这还是小事了。那个先生，当初你们开始香港地产这个，后来你看，大陆受了这个影响哈，现在变成大陆的主要经济支柱啊，你觉得香港这种以地产支柱支撑经济的会不会有什么危险，会不会有什么不好，对大陆，因为大陆现在越来越这个烟瘾啊越吸越大了，这个整个地方政府， 其实有它的优点也有它的缺点，它优点呢就是刚改革开放的时候其实中国还是很落后，没有什么基本的产业，那最容易弄到钱的就是把土地卖掉，等于英国人来了香港他什么没有就是卖地了， 对， 我们很多地方政府啊 来钱快， 政府就是一卖地兴起就好起来了， 老百姓也是一买房 缺点 财产就多 啊， 问题 缺点呢，这个不是生产力的根本了嘛，你要有人民赚了钱才可以去改善生活。